郑日峰奖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6月7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竞技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运动员、教练、学生、青少年和劳动群众参加，至开幕词之后升挂了锦标赛旗。开幕式结束后，由运动员进行了列队行进，朝鲜跆拳道委员会跆拳道选手团选手进行了示范表演。